收录在张惠妹2001年发行的第九张个人专辑《真实》中，由郭文贤作曲，廖云如填词。清新脱俗的民歌风是阿妹从未尝试的歌路。生长于淳朴山林的她，唱来格外的亲切动人。阿妹赋予了民歌全新的生命。继续来听歌，林俊杰、邓紫棋《手心的蔷薇》。 整个是绝望和心碎，我可以看见你眼中伤悲，那一双爱笑眼睛不适合皱眉，你目光独有的温暖是不会熄灭的明天，我可以感觉说出口的安慰，远比我失去的更加珍贵。手心的蔷薇， 牵手而不自觉， 你值得被疼爱， 你懂我的期待， 春暖后枯萎， 经过几年泪水。Yeah! 独自来这世界，心忽明忽灭，等待一段动人的情节，也期待明天，也想要握紧眼前，我的爱该怎么去书写，在你的世界也用心一些，一颗我一颗冲动的沦陷，时间有多危险我就有多么远恋，这不是值得我不顾一切，波澜泛起袖手天下，陪你越迷转了时差，我们不妨懂得朝霞是送给你的涂鸦，触动了心里是天涯，黑金小雪全来临世界，也有情意无限，一颗我一颗冲动的沦陷，时间有多危险我就有多么热烈，这故事值得我不顾一切，波澜泛起袖守天下，陪你我你转了时差，我们不慌。 现在是13: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松滨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这里群山巍峨，绿水萦绕，夜屋竹阁掩映其中，在这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在这里你可以享受慢生生活。三河市民福山庄，一个世外桃源，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民福山庄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只要你来肯定爱上这里。咨询电话：03163510666，35106666。 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ormatic 智能适时4驱系统，智能手机互联，让中年无畏的你不再妥协。敬请莅临三河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贵宾专线03163725888。 跟你到终点， 向远方，爱生活，就像你的记忆。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 Eason 可以说是整体 look 加分的配饰之一，雨季到来，一把Eason呢可以成为施展绅士魅力的法宝，行动Eason成为了这个阴雨绵绵的街头最闪亮的一抹色彩。好音乐不断，许茹芸美梦成真。 我能感觉，我想沉溺于奔驰思念的深夜，听在你心暗戳印失眠的呼吸，苦苦想念习惯不睡，为躲开寂寞的手脸。我的感觉，想说不 起来聊一聊葡萄酒。葡萄酒是一种很艺术的美酒，而饮葡萄酒呢也是一门艺术。品酒如品女人，只有懂女人的男人才能够品得出女人的风情万种。同理呢，只有会品酒的人才品得出酒中的百味人生。每天奔波于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人们太需要适宜的场所让人去放松心情，体味人生。尽管在法国的酒标共享一套相同的法规，但是每个产区都会在酒标上来展示自己的一些独特的信息。我们先来听歌，五月天《步步》。 空无一人的大街，秋日无人会下边，为你披上雪白誓言，世界一回再湮灭，而爱却未了解。你是真的，我是我的幻觉。习惯遗忘的背面，隐约残破的眉间，那个满是没有一点。痛苦的我的窗前，只剩平淡的思念，无法相信不留下联系，不需要温柔再见。在失去你的风景里面，你倔强炽热每一条街，一步步曾经，一步步想念，在脚下蔓延，在充满你的回忆里面，我独自流浪黑着天边，一步步走到但是心愿。生命变成我和我的诺言，一起骑马的

星光，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您现在听到的是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说到葡萄酒，生产者会在酒瓶上来写明自己的生产信息，比如马格酒庄，生产者就是马格酒庄自己。但是要注意了，并不是每款酒的酒庄名称和生产者都是一致的哦。有些葡萄酒的品牌所有者并不直接的生产葡萄酒，而是委托其他生产者呢为他们生产。这样的葡萄酒生产者的名字经常会写在酒标的底部位置，看一看你手上拿的这瓶葡萄酒是什么样子的吧。我们继续来听歌，朴树《平凡之路》。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了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想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越哭越笑平凡着。

记者从市安监局获悉，根据三河市市安委会印发的《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和三河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三河市安全生产大检查督导方案》，我市成立以市长和副市长为组长的七个督导组，从七月至十月，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依法严惩一批违法违规行为，彻底治理一批重大事故隐患，关闭取缔一批违法违规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联合惩戒一批严重失信企业，问责曝光一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力的单位和个人，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自安全生产大检查以来，全市共组织督查组102个，执法组65个，暗查暗访了24个单位和场所，全市共排查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和场所582个，发现一般隐患427处，整改384处，整改率 89.9%， 行政处罚是 1.1 万元，效果显著。 向远方，爱生活，家乡的力量激励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假心不顾那一刻就开启了，你不必说，你的意思想听有些什么，却又想欲擒故纵，我期待着经过了人群去世，这心情停止波动，一定是我造成的，睫毛就当了掉，我用那不假的笑容吸引人潮，美丽的瞳孔，哦哦哦，我的是从第一波波的热情将流感带一起，你的是从乱世面的吸引力与我成立边际，与我成立边际，与我成立边际，与我成立边际，与我成立边际， 爱多落网锁住你，为你布满了荆棘，爱的像个白木鸡，为你布满爱的地，是什么却又想欲擒故纵，我期待着你听过了人群出世，这瞬间停止不动，一定是我创伤的睫毛就当了掉了，我用那复杂的笑容吸引人潮，美丽的瞳孔， 我的是从第一波波的热情将流感带一起，你的是从乱世面的吸引力与我成立边际，与我成立边际，与我成立边际，与我成立边际，与我成立边际， 爱都落网锁定你，发自浪漫的攻击，叫出你心甘的气，下了毒，对你不停不逼的照顾，挖土对你不逼的掉入，三个一的倒数，你的眼睛充满了动力，一个眨眼就有了目的，我不甘心 just tell me do the best you can. You can watch me kiss. You can watch me kiss. You can watch me kiss. Watch me kiss. Watch me kiss. 我的呼吸从第一步走到了今天，就像放到一起。你的呼吸充满致命的吸引力，多尝一点鸡，多尝一点鸡，多尝一点鸡，多尝一点鸡，多尝一点鸡。I don't know what's up with me. 听到的声音依然是来自于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或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 法定标注 Shuttle 是波尔多非常有特色的酒标法律，在波尔多呢，只有酒庄拥有用于酿酒的实体上的城堡的时候，才可以在酒标上来标注 Shuttle。 但是实际上呢，这种城堡它并不非常的严格，一栋小楼呢，只要符合一些要求就可以成为城堡了。此外呢，如果两个独立的葡萄园共享同一个城堡，他们两个呢都可以来标注 Shuttle。 所以呢，能不能标城堡并非是判断一款酒好坏的依据。此外呢，如果像马格酒庄这样酒标上出现了城堡的图片，那么这个图片呢就必须和酒庄的城堡有所关联。我们继续让音乐来讲述故事，吴亦凡从此以后。 夕阳的背后，月牙悄悄爬上了夜空，回家的归途，有谁在默默等候？献给你快乐，却不懂怎么温柔，只愿陪伴在你的左右，哪怕一秒也足够。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那心动，另一刻骨铭心在我心中。从此以后不再有我陪你走到最后，松开手我心才会好过。只想你快乐，哪怕不是因为我，不用难过，不用担心我，我愿意为你守候。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那心动，你一刻不明显在我心中。从此以后不要为我流泪，请好好过，松开手我真的不难过。可惜等到故事的最后，是风吹潮起潮落。从此以后再找不到那心动，你已刻骨铭心在我心中。从此以后不再有我陪你走到最后，松开手我真的不难过。从此以后我会记得任何 尽头，那个你我曾经勇敢爱过，直到剩下我一个人默默撑着寂寞，失去后这是我们懂了，夕阳的背后，月牙悄悄爬上了夜空，回家的归途，有谁在默默等候？ 是对的，人远年龄抉择，直觉的不走会失去自我，没了自我灵魂被掏空，没了灵魂那什么感动，风吹过天空，心情都好像快坠落，我把心握在手中，勉强自己不要回头，能飘过一大片天空，但终究被阳光穿透，我把头仰了起来，慢慢自愈，不要难过。 现在是13:5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会在每天的整点和半点报道各单位的工作职能动态以及服务百姓的方方面面，欢迎您收听参与。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三河旅游局，本期为您播出暑期旅游提示和两个游玩的好去处。参与我台三河之声节目的联系电话是71556566，71556566。

界，我相信有一根线将梦想与现实相连。我相信有一种缘会把所有的偶然都实现，我相信就是这一天命运开始改变。这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心并不远，梦并不远，只要你踮起脚尖，我从此不再彷徨，也不再腼腆，张开双臂和你一起飞得更高，看得更远。我相信有一种缘会把所有的偶然都实现，我相信这一天命运开始改变。这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心并不远，梦并不远，只要你踮起脚尖，我从此不再彷徨，也不再腼腆，张开双臂飞得更高，看得更远，开始仰望星空，感觉爱的时间空间，寻找生命中最灿烂的亮点。 在张杰的《仰望星空》，那说到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位原作者呢，也是希望通过歌曲能够唤起人们曾经的纯真，不要老是看面前的东西，如果能够踮起脚看看美丽的星空，或许你就能够获得最纯真的享受。而这首歌写完之后呢，最终选择张杰来演唱这首歌，也是因为他为梦想奋斗的经历跟歌曲所要表达的吻合。而且一路支持张杰的粉丝叫星星，他来演唱表达的意义当然就会更深，这首歌也成为了张杰和歌迷合作的第一首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梁静茹《燕尾蝶》。 兴高采烈的波涌，华丽新生的冲动，寻找灿烂天地玲珑，住在爱情的是谁，奋不顾身的扑火，算轮回只为挣脱，你想你不你的动作都是我的神经珍惜的背诵，我是我被我的生活为你放弃自由，要为你左右，你是花儿

FM 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远眺一时间，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 健身房锻炼的好处呢，就是效率高，全面一时实现，所以呢，选择靠谱的健身房对体型塑造就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那接下来呢， Lemon 就和各位聊聊如何来选择靠谱的健身房，离住处或公司近，方便，时间成本低，能够形成较强的约束和激励，最好是步行就可以到达，能够保证你风雨无阻的去哦。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林俊杰 Love You You。 Love You You， 我像孤独的渔夫，说不出爱的温度，很想给你幸福，你却自我保护，转弯处只剩下潮汐之外的荒芜。 Love you you， 却在海里迷了路，找不出新的归宿，思念越长越苦，心跳乱了脚步，怎么我都不懂你春雨之前的无助。就算用尽所有真心，却到不了你的心底，唯一没靠近，是我设置的唯一，让我用尽所有力气，只要你相信 健身房的选择。首先呢，是要有较好的卫浴条件，比如说热水啊、隔间开放时期等等，能够自由正常的使用。另外呢，就是更衣室和浴室的环境很重要，干净的隔间淋浴室呢，总是要比那种大澡堂式的淋浴间能够避免更多捡肥皂的机会吧。好歌不断，来听王心凌当你。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可乐当你唱，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

的声音依然是来自于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到自己的场景 Lemon。 说到健身房的选择呢，我觉得健身房的服务态度也是能够直接影响到我们在健身时的心情以及健身的效果的，所以服务态度也很重要哦。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将会听到的是安又琪《最幸福的孩子》。 经过熟悉的站牌，回忆飞驰而来，早送我回家的男孩，你是不是还在等待？胡同口的什刹海，单车摆成一排，在你口袋，心跳得特别快，初次的相爱。我还记得你，还记得的样子，我们还存在一起的样子，风吹着头发，年轻的脸，我们是最幸福的孩子。我还记得你， 我还记得你 说爱我的样子，我们在梧桐树上留下的名字，远远的我只能跟你祝愿，

就像那蟑螂雨下春季，每当想起你感觉到很焦虑，有你的味道躲得远远的，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无趣，需要一些兴奋剂，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精彩，虽然只有我和你。 听到的是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 杠铃和哑铃呢，需要有充足的数量维护比较好，有一定比例的绳索类的器械，有镜子。自由重量区呢，才是力量训练的核心区域，固定器械的效力和针对性要差一些。有充足的健身球类器械，可以帮助训练平衡和柔韧，做拉伸，提高训练的质量和效率。另外呢，跑步机和椭圆机也要足够的多，必须可以来检测心率，不然到时候找不到位置，做不了有氧运动。另外呢，体重大的特别需要有椭圆机，保护膝盖也有一定的效率哦。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是任素汐《我要你》。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深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话，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选择，如果再选 时间来堆积。